就是我们的摇摆。 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近日，新华视点报道了多起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案件及判罚结果。早在2020年5月，最高人民检察院等9部门就印发了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规定相关人员在工作中发现未成年人遭受或疑似遭受不法侵害以及面临不法侵害危险的，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或举报。今年6月1日起施行的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将强制报告制度上升为法律规定。发现身向孩子的黑手，旁观者会选择报告吗？强制报告制度如何更强、更有力、更具可执行性？怎样防患于未然，使祖国的花朵沐浴在安全温暖的阳光下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您好，听众朋友，我是传艺，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和其他优质的音频内容。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是卢云律师，欢迎卢律师。 主持人好，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是青少年心理专家，中科院心理所青少年脑科学与学习课题组专家高宝月老师，欢迎高老师。 传艺老师您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在隐秘的角落啊，一些孩子遭受侵害，出于畏惧或者是害羞等原因呢，他们或许不敢说出真相，但是在内心深处和身体上都留下了永久的伤痕。那么如何保护未成年人，发现未成年人受到侵害应该怎么做呢？2020年5月，最高人民检察院等9部门印发了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规定了相关人员在工作当中发现未成年人遭受或疑似遭受不法侵害以及面临不法侵害危险的，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或举报。今年6月1号起施行的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将强制报告制度上升为法律规定。首先，两位觉得强制报告制度为什么会上升到法律的高度，有怎样的现实紧迫性呢？卢律师。 首先呢，是由于我们目前对于这个未成年人遭受到侵害的这样一些案件呢，屡见不鲜。不管是在学校中，在这个社会中，乃至在家庭生活中，我们陆续看到非常多的这些对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造成极大损害的一些案件。那么这些案件的产生呢，它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有一些不太好的这样的一些影响。那么不仅会影响到未成年人的一些身心健康的发展，那同时呢，也会影响到这个家庭或者社会或者学校的一些方方面面的一些这个教育和相关的制度这个是有一个现实的一个紧迫性。第二个呢，就是刚才主持人所提到的，那么在2020年5月份的这个最高检9部门的这个意见的试行呢，因为它只是各部门联合所做出的这样一个指导的意见，那么从法律的位阶上呢，效率是比较低的。那今年的6月1号的这个未成年人保护法，它是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强制报告制度，也就意味着实行强制报告制度是一个法律的强制性的规定，必须要进行强制性的报告。那么如果说没有进行强制性报告的话，那么按照法律的规定是需要承担相应责任的。这个就意味着强制报告制度上升到法律层面，然后它的这个法律的适用性，它的法律的位阶都进一步的提升了，实际上也是加强了对于未成年人保护的这样一个力度。 是的，那高老师啊，您从心理学的角度啊，也为我们做一个解析，强制报告制度啊，为什么会上升到法律的高度，有怎样的现实紧迫性呢？ 这个对于此项报告的一个学习和研究呢，我们会发现这个报告它的意见呢，首先第一个就是它形成了一个更加严密的一个保护网。那么这个保护网呢，它其实对于学生呢，或者说对于未成年人的保护是更加严密的。首先第一个点就是说，它要求就是说学校辅导机构、社区医院、社工，还有儿童福利机构，也就是说凡是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这些机构呢，实际上他们都是强制报告的 部门。那么同时呢，在这些机构工作人员，他们也具备强制报告的义务。那也就是说，让这些啊跟儿童、跟未成年人密切接触的工作人员，他们能够有这样的意识或者是义务，能够啊去报告孩子身上可能会出现的一些危险信号。那另外呢，我觉得这个意见呢，它对于就报告哪些重要的内容也做了非常细致的一个规定。我们以往呢，在路上就是说会遇到一些这个乞讨的孩子，那么可能我们就会比较漠视这个行为，就认为说这可能是一种正常的存在的现象，我们也不会觉得我们有义务要去进行相应的报告或者是报警。但是在这份意见中明确要求，就是说如果我们发现这个孩子有受侵害的情况，或者说疑似受侵害的情况，都要报告。那么这里面包含一些啊，假如说非正常的伤残、死亡、家暴、营养不良、遗弃，还有乞讨，或者说女孩所涉及到的性侵和猥亵，那么凡是有这类行为的，都被列入到需要强制报告的一个内容。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它是从内容上来讲，那么它形成了一张保护网，对于什么样的事情该报告，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单位需要报告，都做了具体的界定。第二个呢，就是说它里面强调，就是说实际上我们是有义务去报告的，也就是说让我们形成一种意识，就是说努力报告，让它成为一种自觉性。那么同时，如果说有人隐瞒不报，或者说呢对相应的结果有相应的干预或者是干扰的话，那么他们也要去追究法律的责任。所以说他对于这种隐瞒不报的行为，他也是一种啊重要的一个震慑。我最近看了一个案件啊，就是说江苏连云港有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呢他是在家庭中受到这个近亲的这个猥亵，但是呢他的这个近亲呢对他又有一定的控制啊，相当于说不能打电话，然后呢不能有这个相关的聊天的软件。那么这个孩子他是怎么报警的呢？他是在刷这个短视频，在短视频的平台向其他用户发送这个私信，然后那个用户呢收到私信之后呢，他没有当做一个垃圾的信息，反而把它当做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那么这个人也是非常的有责任感，然后主动的去向司法机关去报告。那么结果这个孩子经查实确实是受到了家族的亲戚的猥亵，然后最终呢就是得到了司法的一个救助哈。所以说如果说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形成这种主动报告的自觉性或者说义务意识的话，那么可能这个孩子他其实在受到这种严密的侵犯的过程之中，他能够得到帮助啊，尤其是这种比较隐秘的家族性的性侵犯是能够让我们更容易将他连根拔起的。然后第三呢，就是说他这个报告中还明确了一点，就是说他会保护这个隐私，同时也保护这个报告人或者是报案人。我以前在社区做援助的时候就遇到一个情况，就是说这个家长呢他的孩子受到了别人的侵犯，那么这个家长呢他呢他就介于报警或者不报警之间，那么他现在已经保护好了他的孩子，但是他就选择会不报警，因为他觉得如果报了警之后啊会影响到他孩子以后上学啊，会让他们家里面都颜面扫地，而且也会影响孩子隐私，所以最终他会选择没有报警。但是我们过了几年再看，我们现在2021年，我们再看现在这样的一个意见呢，它里面就明确提到，就是说他会保护这个首先被害者的隐私，也保护报案人的隐私。那么也就是说实际上他不论是对于受害者还是说报案者都给予一定的相应的保护，那么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 是的，强制报告制度来了，给处于潜在危害风险当中的孩子带来了更多的希望。我们都说家庭是温馨的港湾，但是家庭也有可能是让人受伤的地方。最近的新华视点报道了多起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案件及判罚结果，其中一起案件呢就属于家庭暴力。我们通过一段录音了解一下。2020年2月27号，一名抽搐伴有昏迷的3岁女童被送到北京儿童医院抢救，值班医生迅速对女童进行急救，没过多久女童的意识渐渐恢复，但医生通过手检发现了很多疑点。女童双眼周右面部可见淤血吸收痕，背部下方可见多处陈旧伤，后经影像学检查诊断女童左侧额颞顶枕颅板下出血，伴蛛网膜下腔出血。按照送女童就医的家长描述，这名女童是自己不小心摔伤了头，家附近医院医治不了才转诊过来的。但经过多科室的专家会诊， 北京儿童医院作出专业判断，认为女童受伤可能是家庭暴力导致。随即，该院通过保卫处向住院公安民警报了案。面对医生和警察的询问，女童的父亲承认，孩子头部的伤是他造成的。据女童父亲回忆，他和妻子因为孩子教育问题发生争吵，一气之下把女儿重重摔在地上。当时这名女童脑后起了一个包，短暂昏厥了一会儿，很快清醒过来，她和妻子都没有当回事儿。2020年3月，经公安机关提请逮捕，门头沟区检察院对女童父亲以涉嫌故意伤害罪作出批捕决定。门头沟区检察院第一检察部检察官介绍，检察机关走访这名女童的家庭后了解到，老人患病，家庭成员智力残疾等多重困境困扰着这个家，并且女童父亲认罪悔罪态度积极。考虑到实际情况，检察机关公诉时向法院提出了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的量刑建议，法院予以采纳。检察人员表示，这是一起医务人员基于强制报告制度果断报案的监护侵害典型案件。法律对发现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举报作出了相应规定，并且北京门头沟区检察院从2013年起积极探索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相关工作机制。在当地办案实践当中，这项制度为及时发现侵害未成年人的案件线索提供了有力支持。嗯，是的，那刚刚呢，我们听到的是新华视点啊报道的一起家庭暴力啊，在家庭当中未成年人受到了侵害这样的一个案件。那也想问卢律师啊，怎么样去界定什么是对未成年人的家庭暴力？俗话说啊，清官难断家务事，当发现这样的情况应该如何处理呢？ 对于未成年人的家庭暴力的这个界定哈，基本呢就是包括他的这个身体上的，包括他心理上的哈，思想上的这样的一系列的行为。就像原来我们在界定这个校园欺凌似的，原来最初呢大家界定说校园欺凌一定要造成伤害，甚至呢要达到一定什么样的伤害程度。但是随着司法实践的发展呢，那么如果说从精神上或者心理上对于这个未成年人造成一些控制或者威胁或者引起的一些这个惊恐的话，那么这些情况它都有可能构成这个校园欺凌。那么未成年人的这个家庭暴力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在随着司法实践的一个发展更加趋于一个理性的判断，那么可能不仅局限于身体上的某种创伤或者是达到某种程度哈。那么因为现在未成年人去接触社会或者是接触这个各种事物的机会比较多，那么家长呢在各种教育的这个从教育出发的角度哈，或者是由于家庭的一些因素的变化，可能在这个教育上有的时候呢确实是有一些不当的手段。那么如果说对未成年人的身体心灵心理上思想上精神上造成了一定的影响甚至构成了一定的这个思想上的压力精神上的胁迫哈，那么这种情况呢它都有可能对未成年人的这种健康成长会产生巨大的影响。所以呢这样的一些行为呢在法律的这个规定范围内都是被禁止的。所以呢我觉得这种情况下，那么除了未成年人本身自己对法律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和认识，那么同时呢相关的负有强制报告义务的这些人或者这些组织主体也应当有这个强制报告的义务，这样的话呢才能真正的去把未成年人的这种权益保护起来。 嗯，是的。那除了家庭啊，未成年人最常停留的地方就是校园了。但是呢校园也非净土，媒体呢曾经报道过啊，个别的学校存在着校园性侵或者是校园欺凌的案件。这些案件呢也都有一个特点啊，就是发现难。有专家表示啊，一起未成年人校园性侵案的背后可能有7起不被人所知，那么这样一个1:7的比例也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关注。那么两位觉得隐案率为什么这么高？这种瞒报和包庇的情况是否加剧了未成年人权益保护难的问题？又该如何避免呢？卢律师， 这种瞒报和包庇哈，它有几种成因。一个呢是，比如说这个它是在一定的空间或者是一定的范围之内所形成的，比如说这个学校的一个小的团体哈，然后呢比如说在一个小区里的一个特定的一个小的这样一个空间之内，然后所实施的这样一些行为，所以它本身这个行为呢是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和局限性。那其次呢就是这个受害的未成年人呢他本身由于胆怯也好害怕也好啊，他除了别说是向这个公安部门去报案了哈，就是他可能连跟自己的父母都不敢说， 往往呢就是积压在心里边，然后甚至出现了一些心理上的一些疾病和问题哈。他本身是有这种害怕和威胁和这种惊恐的心理，而且呢往往施害的这些人呢也会对此呢进行这个恐吓，那么这也就造成了对于这个受害的这个未成年人呢，造成了一定上的心理的这个压力。那么再有呢，就是这类型的案件哈，我们有专家说它是一比七，其实现实中也许还远不止于此哈。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之下，所以我觉得这个隐案率这么高，是多种因素导致造成的，其实也还包括我们的学校或者说我们的家庭教育过程中对于未成年人去依法的积极的主动的去维护自己权益的这样一个法律意识的一个欠缺哈，特别是在一些偏远的地方，偏远的山区。所以我觉得这种情况之下呢，如果说谈到去避免这种案件的发生呢，那么首当其冲的是法律上应当有明确的规定，那么其次呢要有具体的落实和执行，特别是我们这次提到的这个强制报告制度啊，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是加大了对未成年人的保护。那么如果你没有去按照这个规定去实行这个强制报告，那么作为这个责任主体呢，他是需要去承担责任的。所以呢我想这样的话呢肯定能够一定程度上去减少或者避免这个更多的一些侵害未成年人事情的或者事件的这样的一些情况的发生。主持人， 是的，其实刚才两位都提到啊，未成年人遭遇欺凌，处于恐惧的心理会隐瞒，那么父母啊以及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应该注意孩子平时的哪些异常的行为信号，一旦发现类似的情况应该如何处理呢？高老师。 我觉得首先这个家长啊，就是他得有这个意识，就是他要学会去关注孩子。如果家长就觉得说孩子不需要关注啊，他就可以很正常的长大呀，对孩子的这种敏感的变化，家长其实没有察觉的话，是很难去发现孩子是否在学校遇到霸凌的行为。那这里呢，它是有四点，第一个就是多听啊，然后第二是多看，第三个是多跟，第四个就是多谈。就多听是什么呢？就听一听学校孩子是如何去转述他在学校的经历，或者说他回到家他对有学校和同学有什么样的一个印象，他是用什么样的词汇去描述的。那么一般情况之下，有的孩子遭遇到校园暴力之后呢，回到家他会尝试躲避或者逃避关于学校的一切的话题。那也就是说家长一问到这个孩子就说消极抵抗啊，没什么啊，别问了。那么如果你的孩子有这种情况，其实家长就应该把你的雷达打开，要敲响警钟，就是说可能是有问题的。当然最后我们找到问题未必是校园暴力，有可能是师生矛盾呢，同学矛盾呢，但是这也是给我们敲响一个重要的信号。然后多看是什么呢？看一看孩子的，第一个是他的身体，有没有什么样的变化，像身体有一些不明的伤痕呢，然后或者说有一些这个刮痕呢，或者说被其他的东西伤害的痕迹。第二个看他的财务是否遇到了问题。咱有一个孩子老是管妈妈要这个那个铅笔盒，老是要铅笔盒，那么铅笔盒几乎一周要弄过两个，那什么情况会弄过两个呢？就是同学故意而为之。所以第二个就是看孩子的财务，然后第三呢就是看孩子的情绪。如果这个孩子就是茶不思饭不想，而且半夜经常失眠，有很大的情绪的波动的话，那么这个其实也是一个信号，我们得想想是不是他的学校出了问题。那如果发现你的孩子好像有这种情况的话，那我建议家长是最好是多跟一跟孩子上学和放学的一个路程，然后多跟孩子的同学和老师，或者说看看学校的贴吧或者相应的这个媒体上面有没有一些同学之间的讨论，来看一看啊有没有相应的一些线索或者一些信息能够提供给我们。然后最后一个就是要跟孩子保持良好的沟通，去跟孩子谈。但这里会遇到阻碍，就跟传艺老师刚才所讲的，就是这里面小孩子和大孩子在遇到校园暴力的时候为什么不告知家长，他的阻碍原因不太一样。像这个小孩子呢，他一般呢是因为害怕啊，尤其是留守儿童，因为他觉得家里没有靠山，我没有底气，所以他会选择不告诉父母。但大的孩子像初中的孩子啊，他本身自身能力也变强了，个子也变高了，而且也变得很骄傲啊，天天跟父母叛逆啊，顶嘴啊。那么他们在学校遇到这种校园暴力，为什么他们也不会说呢？那么一个原因就是因为面子啊，因为他们会觉得说这是我在学校发生的事儿，这是我们在学校的这个江湖里发生的事情，我不会告诉父母。我认识的一个家长啊，这个家长就是北京的一所学校的一个家长，他的孩子就在学校就遇到一个问题，他们 学校的边上有一个厕所，那个厕所呢是专门留给老师用的，但由于那个厕所太远，是没有老师过去上厕所的，那么就有孩子就跑过去上厕所。然后他们家儿子呢跑去上厕所的时候呢，就遇到两个男生就在厕所门口就向他索要钱财啊，然后这个孩子第一次可能是懵了傻了，然后就把钱给了对方，然后第二次呢对方发现这个孩子好欺负，就就是多次的向这个孩子索要，那么最后这个孩子也没有告诉父母，是通过其他老师才告知父母的。那么被这个爸爸就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的，他说嗨，我们学校的事他觉得特别没有面子啊。所以说这里面就是就也给我们一个提示，就是说首先第一个家长要跟孩子保持良好的沟通，然后要了解到你的孩子的成长阶段，然后另外一点就是学校一定要注重管理。那么学校注重哪方面的管理呢？第一个就是宿舍的管理，第二个就是生活就是说教学区域的一个区域的管理，第三个就是风气的管理。因为我们在进行一些地区的支教发现，留守儿童一般被殴打或者说出现校园暴力，往往是学校犄角旮旯的地方啊，这些地方没有监控，然后老师也不常来啊，然后他呼救也没有声音，所以说这个地方相当于说是学校管理的一个黑洞和漏洞，那么这个地方是要注意的。像我们刚才所讲的厕所就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宿舍寝室是需要管理的啊。假如说这个寝室六个人，这六个人只排斥其中一个人，那么这个寝室就已经不是这个孩子安眠的地方，而是这个孩子的一个噩梦。 嗯，是的，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因而预防难、发现难、取证难。强制报告制度的出台，有利于从源头预防，及时发现，依法惩处，为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提供全面保护。那么，强制报告制度应该如何报告？不报告有怎样的后果？如何推动全社会共同参与，共同织密未成年人保护网呢？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近日，新华视点报道了多起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案件及判罚结果。早在2020年5月，最高人民检察院等九部门就印发了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规定相关人员在工作中发现未成年人遭受或疑似遭受不法侵害以及面临不法侵害危险的，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或举报。今年6月1日起施行的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将强制报告制度上升为法律规定。发现伸向孩子的黑手，旁观者会选择报告吗？强制报告制度如何更强、更有力、更具可执行性？怎样防患于未然，使祖国的花朵沐浴在安全温暖的阳光下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好的，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卢云律师，另外一位是青少年心理专家，中科院心理所青少年脑科学与学习课题组专家高宝月。再次欢迎两位。发现受侵害的情况及时报告是对未成年人的保护，而负有报告责任的相关方如果知情不报，将很可能使情况进一步恶化。然而在现实生活当中确实存在着知情不报与我无关的看客心态。新华视点最近报道了未成年人保护监管漏洞的案件，我们通过一段录音了解一下。今年2月，到重庆旅游的14岁少女欣欣与16岁的朋友东东在渝中区偶遇游客张某，在张某盛情邀请之下，欣欣和东东二人来到其住的酒店玩耍。欣欣没想到来到酒店房间不久，张某就开始动手动脚，凶相毕露，幸而他趁其不备逃了出来。情急之下，欣欣将自己的遭遇告诉酒店前台工作人员，请求其帮忙报警，但被酒店工作人员拒绝。我们不负责报警，但如果警察来了，酒店会配合调查的。这句冰冷的回应让欣欣再次陷入无助。后来东东报警求助，张某被刑拘。办案人员先后询问了被害人欣欣和证人东东，还调取了报警电话记录等证据材料，确认案发酒店未落实访客核查制度，酒店工作人员发现未成年人遭受不法侵害时的确未向公安机关报案。酒店工作人员对侵害未成年人行为的冷漠，表明其法律意识淡薄，也暴露出强制报告制度在一些基层单位落实过程中存在不少死角。今年4月，重庆市渝中区检察院据此向相关部门发出检察建议，督促其切实履行主管部门责任， 落实落细强制报告制度，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相关部门迅速部署开展专项检查，推动强制报告制度落地，该酒店最终受到了行政处罚。那么通过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案例啊，那么两位觉得未成年人保护的强制报告制度还有哪些可以完善的空间呢？刘律师。 我觉得首先应当强化社会大众对于强制报告制度的一个认识，就是现在可能很多人，包括刚才主持人所提到的酒店的这个人啊，他可能认为他不是责任的主体，他觉得我就是一个酒店啊，我没有给你去报警或者是去采取强制报告责任的这个义务。所以这种情况的之下，其实不仅见于酒店哈，可能在一些的主体方啊，包括这个保安呀，或者是一些这个特殊情况下的一些人员，实际上我们现在强制报告制度的这个主体，也就是这个人员，比原来要适用范围很大。它不仅限于与未成年有特定关系或者特定接触的这样一些人，甚至是说，在这个正常的社会生活中或者工作生活中，那么遇到这样的一些情况，你都可能要负有这样一个强制报告的义务。但是这样的一个规定呢，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并不为大家所知晓。所以呢，就像这个案件中哈，酒店的人他并不知道这是自己的责任。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落地的过程中，首先要加强这个法律的普法和宣传。那么除了在特定的负有特定看管照护的这些人，他们有这个强制报告的义务，而且呢，主持人刚才提到了一个及时性，因为在未成年人受到侵害的这个案件中，这个及时的去采取措施，其实是能很大程度上的去减少或者缓解这个后面一些更加严重的一些问题的发生哈。所以我觉得及时性也非常重要。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这个具体的过程中呢，也需要进行一些法律上的这种强制的一些查处。那么比如说对于没有履行强制报告责任义务的这些人，那么应当按照我们的法律规定要求他去承担这个相应的责任。其实现在检察院对于未成年人保护的这个工作中哈，其实在具体的各个方面的细节做的是比较细致的，包括在具体的询问谈话过程中，对于未成年人，因为他们一旦要去询问一些具体事情的时候，都会可能产生对于未成年人的二次伤害。所以呢，在检察院办案的过程中呢，其实这些年也形成了非常多的对于处理未成年人这样的一些案件的一些宝贵的经验哈。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其实这种经验是可以类推到很多的与未成年人有关的这样一些行业或者是一些职业中，那么去进行一个这个未成年人相关工作的一个经验的推广。 是的，强制报告制度的初衷是好的，但是呢，在实践的过程当中啊，往往会打了折扣。那高老师，您觉得强制报告制度未来真的要发挥其应有的效力，还应该有哪些完善的空间呢？ 为什么我们会冷眼旁观？我觉得可能是社会的大众它存在一个集体的潜意识，或者说存在着一个想法，就是说保护别人的孩子或者管别人的孩子其实有可能会是多管闲事儿。我们实际上在社会中是遇到这种情况的，就是很多的家长呢他对自己的孩子保护是很到位的，但是一旦到到别人孩子身上，他就会觉得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那么就会出现这种责任的镂空啊，他会觉得这个事情跟我是没关系。包括刚才我们所分享的这个社会的事件啊，这个酒店为什么对于未成年人的这么一个报警的行为他能选择视而不见，就是因为这个酒店就会觉得说我只是提供服务的，但如果说你提出这种要求的话，那么如果我帮你去报案的话，我可能会得罪我酒店的另外一个顾客，那么这个时候另外的一个顾客如果找我的麻烦的话，那么也会给我带来更多的损失。所以大家可能在整个的这个思考这个事情的时候，这个排序是出现问题的，我们会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或者不给自己找麻烦放在第一位，但是我们却把这个未成年人的孩子的他的安全的问题啊，他未来的这个心理的问题等等相关的问题都排在了第二位。所以我想呢，这个报告呢，它是一个开始，但是它永远不会结束。我觉得我们一定会在法律法规或者说在媒体呀、宣传和教育方面，一定会有更加深入的这种宣传和探讨。包括今天我们这次访谈，它其实也是一样的，就不断的告诉我们现在所有的人，就是实际上保护孩子，不管这个孩子是自己的孩子还是别人的孩子，都不是多管闲事， 它都是责无旁贷的哈。所以说第一点就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意识。第二点呢，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对于这个父母本身啊，因为未成年人呢，首先第一个就是告诉他如何自我保护，以及如何让他在家庭中能够更好的受到保护。其实第一个责任就是父母。那么首先父母是不是施暴者，或者父母有没有打着爱的名义去伤害孩子，像我们上一期所讲的这个家暴的情况。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就是父母是需要教育的，父母需要改变的认知是什么呢？就是我孩子不是父母的私有财产，他是社会的未来，他不仅仅在法律上是你的孩子，但同时他也是一个社会未来建构的一员。所以我们不仅是为自己教子，也是为国教子，也是为社会教子。那么既然是为社会教子呢，那么我们的家长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呢，就不能够随心所欲，更不可能是本色出演啊。什么是随心所欲啊？就是我想打你就打你，对吧？我是你的老子，那我打你我当然有理了，因为我是你爸爸或者我是你妈妈，那你气我了我就应该这样的收拾，或者我在家里对你进行家法伺候。第二个就是不能本色出演。就很多家长可能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尤其是像没有办法去定型的或者定性的这个语言暴力，就家长就会觉得说你是我的孩子，我就可以无休止的去打压你啊，我打压你是因为恨铁不成钢啊，也许我一下子激怒你了，你就能够怎么样，就是把你激发出来了。但是这些家长的想法其实有些时候都是误导，而且还会对孩子造成精神上的一种伤害。所以家长还是要学习一下这个家庭教育的知识，提高自己爱的一个能力哈。那另外呢，就是也要做好关于孩子的一个教育工作。那近几年呢，我们在北京呢，这个很多的少年宫和学校推进了关于这个未成年人自我保护的一些内容，发现很多的家长在教育孩子方面呢，他是有漏洞的。你像哈，有的家长在跟孩子讲说如何做自我保护的时候呢，家长经常会说，如果有坏叔叔啊，这个去抚摸你背心裤衩覆盖的地方，他就是坏人。那么其实这个教育是很偏颇的。首先第一个，坏人不一定是男性，是吧？其实对你产生不好的行为的越界行为都是坏人，都可以及时的呼救，及时的报警，及时的告诉父母。第二个是什么呢？不是说触碰你身体的才是坏人。那么这里面有几个底线，假如有视觉的底线，就如果对方老是看你的隐私部位，或者对方把衣服脱光让你看他的隐私部位，这也是不行的。那还有听觉底线，就是对方跟你聊他的隐私部位，这也是有问题的。然后最后一个才是触觉底线。那有一个孩子有一次在幼儿园哈，就在我们在讲这个儿童自我保护的时候，他就说了一句话，当时说实话真的是把我们老师和家长都吓死了啊。后来我们也报警了。这个孩子就是我们当时讲到说背心裤衩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然后这个孩子说，那如果我摸别人的呢？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孩子有一次在游乐场玩的时候呢，然后呢父母就在边上去买一个东西，和孩子也差不多离了3米远的地方，还是比较安全的。但是有一个叔叔就跟他讲说，你可不可以摸我这里，我这里有点痛。整个过程中这个坏叔叔没有触摸孩子一根手指头，但是他在邀请这个孩子触摸他的身体啊。然后这个孩子说出来，童言无忌的说出来，我们才意识到，哦，原来我们很多时候给孩子给未成年人做相应的保护的意识的时候，那么可能我们还是比较局限和片面。那么如果家长学校在提供相对教育的过程之中能够更加的准确啊，能够更加的清晰，那么孩子可能在遇到紧急事件的时候，他的辨别能力也会更强，也会最快的时间进行自我保护或者是逃离现场。 嗯，是的，其实不仅是中小学幼儿园的教师要掌握并且积极的去配合未成年人保护强制报告制度的落实，家长、公职人员、工人、农民等等社会各界人士都要心中有数，积极履行未成年人保护强制报告这一法定的义务。一旦发现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行为，必须立即制止，并且在第一时间向学校或教育行政部门以及公安部门检举揭发，尽到一个公民的法定责任。对于未成年人的保护，法律只是底线。那卢律师，您觉得学校、家庭和社会还应该扎牢怎样的保护藩篱，把侵害和威胁降到最低呢？您还有哪些具体建议呢？ 很多人其实在对未成年人的教育和相关的这个制度上呢，存在一个误区，觉得未成年人的教育就是学校的责任，或者说就是一些机构的一些责任。实际上哈，那么在整个过程中，家庭、社会哈，包括这个相关的机构组织以及未成年人自己， 其实都是需要加强这方面的一些法律的意识啊。那么比如说我们经常会在一些学校或者一些机构去进行一些对于未成年人的一些普法的宣传，确实这些孩子们有的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或者说有一些这个在理解上的一些误区。所以呢，为什么我们现在在很多学校里面会有法治教育这个课堂，当然是这个是从学校的角度。那另外呢，其实在家庭生活中，在这个整个社会的这个大的环境之下，对于未成年人的保护其实都应该体现在方方面面，无论从媒体啊，从这个法律的层面，还有从这个整个家长的这个教育理念上来讲，都应当承担起对于未成年人法律或者法治教育的这样一个责任哈。 是的，侵害未成年人的案件仍有发生，落实推广强制报告制度的紧迫性显而易见。一个个案例表明，当前人们对于强制报告的自觉性正在逐渐增强，但还有不少相关主体并不清楚自身肩负的强制报告责任，甚至不愿报告，不敢报告。强制报告制度应该更强、更有力、更具可执行性，这需要有关部门继续完善具体的执行细则，使各方更加主动、更加自觉，营造保护未成年人免受侵害的氛围，让侵害未成年人的施暴者无处遁形，对侵害未成年人的潜在行为形成震慑，使祖国的花朵沐浴在安全的温暖阳光下。好的，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也感谢您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整点快报，我们明天再见。 千万人中你很平常，你我常走在同一条街上，这生活因你辗转清香，这孤独因你浓墨飞扬。千万人中你很平常，你是我的邻里街坊，你的智慧闪耀着幸福之光，你的爱心传递着每个希望。北京榜样，平凡中的地身旁，北京榜样，平凡中的力量，北京榜样就在我们身旁，没有勋章也一样闪亮，没有光环也温暖四方。